二，新词语。外婆，电脑，亲，手，关于，诗，故乡，知，感情，变，想念，问候，自从，装，故事，文明，脑壳，美好，养育，广告，想，哎呀，客户，设计，方案，看来，表达，台，期间 ，email。键盘，复杂，鼠标，软件，原理，编，程序，拖，当天，伙伴，字体，设置，免的，备神，按照，步骤，顺手，传，帮，拒绝，采访。